邓小宁。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胎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而家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 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咁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 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啊！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可能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民主黨同埋祝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師兄本土筆記，咁啊，今個禮拜咧會講翻兩場嘅本地甲組聯賽。咁啊，首先第一場咧就係、太陽飛馬再對傑志嘅。咁啊，呢場波嚟講咧，就首先就谷盈志嗰個咧就係、我上兩個星期嘅筆記都有提到啦。咁啊，因為咧對住南區嗰場足總杯賽事，嗰、那個聯賽杯啊，我唔記得咩杯嘅賽事啦嚇。咁、就杯賽賽事啦，咁就對住南區球迷做咗個咧就係殊嘅手勢。咁啊，最初罰四場，咁就其後啦，雖然就罰款咁就代咗兩場嘅停賽，咁但係都要停兩場，咁啊咁啱就呢兩場都係對傑志，咁就但係咧後屘就上訴，結果就得席，咁就終於咧就呢場可以上陣，咁啊但係咧呢場波太陽飛馬嚟講，就佢哋個陣容咧就似乎係有啲，坦白講有啲留守嘅，即係有啲流力，咁就原因唔明。咁就首先中堅摩維治就後備，另外前鋒麥基亦都係後備，咁就所以呢就首先就左閘呢就出咗個愉園，啱啱由愉園加盟嘅黃賢坤，咁呢就將鄧景煌呢就由左閘推咗去中路就拍施殺，咁就右邊呢就為唐建文，中場呢就會係呢個麥寶美啦，咁啊，開頭就拍住馬高之石打房中，前面三個就谷盈志、雲迪、盧域、葉子俊就打正選，前面最前拉斯石。咁啊，但係咧打打下咧，咁啊後尾去到廿一分鐘一比一之後咧，佢就打咗個4-1-4-1嘅，就將啊呢個馬高之石就打咗去左手邊，咁就咧將啊葉子俊原本打左邊嘅咧，咁就打翻嚟中間。咁啊，傑志方面就陣容就比較係，即係同過往冇乜大分別，咁就巴倫古素啊、安基斯同埋佐迪打前面啦，咁其他基本上就都冇乜同以往咁冇乜太大分別。咁但係佢有一個新嘅外援叫做卡斯剛嘅，咁呢個球員咧其實就響西班牙就打過艾高剛啊呢啲球隊咧，評價係內部評價係相當高嘅，咁亦都睇過啲片段咧，咁都係的而且確 嗰個嘅技術啊方面同埋個走位等等係唔錯嘅。咁啊呢場波後備都有上陣，咁我哋一陣間講曬入球，再講講呢個球員嘅表現。咁啊一開波冇幾耐就拉斯石咧，咁就頭槌頂入嘅。咁啊個波咧就唐建文就係傳中，咁啊拉斯石完全係冇人看管嘅，咁啊就頭槌頂入。咁啊，呢個波亦都顯示到再次睇到傑志嗰個嘅即係開賽初段嘅集中力就似乎始終都唔係咁好啊嚇。咁啊，中堅張敬真同埋阿列斯奧咧就完全走漏咗阿拉斯石嘅。咁啊，但係其後都好彩啦，列斯奧咁就接應個角球。咁啊，因為咧就嗰個波就吳日海啊。因為呢場波飛馬用吳日海打龍門，咁就同自己嘅守衛咧就係響出營嘅時間就俾自己守衛阻咗，咁啊結果就漏咗遠處列斯奧就射入，咁就1-1嘅。咁啊其後咧就其實上半場嚟計咧，咁就呢、這個傑志嗰個嘅中場優勢都相當，即係佢哋嗰個嘅中場嘅搶截啊，都做得唔錯。飛馬雖然就嗰個嘅攻擊球員唔少，咁但係咧就似乎根本都攞唔到個波，根本無從去到做呢個進攻。咁就所以前面拉斯石基本上就冇表現嘅呢場波啊。咁就但係傑志呢場波就留意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喺兩邊嘅傳中都唔少，咁但係咧好多時都係俾大洋飛馬嘅球員咧咁就頂翻出嚟嘅。咁啊，亦都當中上半場都有唔少機會助敵啊，都有一次嘅射門好近榜啦。咁啊，機會好多，咁但係都唔能夠去把握。咁啊，甚至有段時間咧，大洋飛馬亦都有啲攻勢。咁啊，吳健先生啊，即係傑志嘅總領隊都提到話咧，傑志上半場表現唔係咁好，咁我就覺得未至到話打得好差嘅，講真就嚇。咁啊下半場啦，咁啊都苦戰嘅，反而去到下半場，我反而覺得咧，即係當然好努力啦。咁啊其後亦都有球波，咁就係咧右路嘅傳中啦，咁就係呢、這個右邊嘅。右臂入替徐德瑞啊，咁右邊咧就傳中就斬得好靚啦，巴良姑素就快過呢、這個吳日海一步咧頭槌頂入就2-1，咁其實之前都係話啦，即係搶波控球權方面咧，咁就傑志啊做得好好嘅，咁但係咧即係兩路傳中波嘅質素咧就麻麻地嘅，咁所以形成巴良姑素雖然有好好嘅頭槌，但係都發揮唔到，咁好多時都俾鄧景煌啊、施殺啊，甚至今場不得阻擋嘅黃賢坤咧，都係瓦解到出嚟。其實總體今日其實太陽飛馬個四個後防表現都 OK 嘅，都唔曳嘅。尤其是即係第一次打嘅黃賢坤咧，即係都好多次啊，位置嚟講算唔錯。咁啊，以一個即係之前只係喺愉園打波嘅後生仔嚟講咧，今場嘅表現算係唔錯嘅啊。咁就總體呢場波啦，咁就傑志始終都係喺中場嗰個嘅攔截係比較主動，搶截比較主動，咁就相反咧，飛馬就搶波嘅得翻一個麥寶美咧，咁就真係搞唔掂，咁就結果就2-1。咁啊，講講後備入替卡斯康呢、這個球員嘅表現，嗱，我頭先講過㗎啦，呢個球員內部評價係好高嘅，即係其實亦都睇過啲片段的，而且確咧係都惹人嘅一啲嘅注目，咁就但係呢場波咧就暫時就睇到佢響即係一初時佢換入嚟就打左邊，那個表現係比較好嘅，的而且確係顯示到佢有一定嘅腳法，佢嘅長傳俾兩邊轉方向亦都做得好通透，有一定嘅即係閱讀球賽能力啦，我哋咁樣講嚇。咁就亦都有一定腳法，喺左邊係有威脅嘅。咁但係後期佢打翻入嚟中間，咁就表現就差啲，因為就冇乜機會俾佢攞到波。咁啊，呢個球員暫時呢一刻會覺得都係打翻兩邊會比較好。咁啊，但係都係嗰句啦，因為而家傑志嘅前鋒嚟講咧，有巴良古素啦，有艾力士啦，有佐迪啦。又亦都加埋呢個卡斯康之後咧，咁究竟前面會點用咧？咁啊，巴良姑素就如無意外應該集中去打亞協，咁但係 其實巴倫古素在那個陣中裡面呢，似乎那個類型上面是比較即係突出啲嘅，因為呢個球員咧打高波頭槌咧，即係冇乜其他嘅球員，即係講亞歷士啊，講呢個佐迪或者甚至卡斯江咧，都唔係呢類咁嘅球員嘅。反而巴倫古素喺中間以今年傑志嘅波比較直接嚟講咧，同埋比較倚重兩邊嘅出波嚟講咧，巴倫古素係好有作用。咁啊，但係嚟緊可能巴倫古素會專注喺亞協，咁啊喺翻聯賽嗰度究竟會係點咧？會唔會有另一套嘅打法咧？就唔知咁就要睇睇佢哋再點用卡斯江啦。咁就呢、這個卡斯江就肯定就唔會亞協上陣啦。咁啊，因為傑志嘅亞協嘅嗰幾個選擇都應該有啦，列斯奧、佐迪同埋巴倫古素，咁再加埋亞換嘅張敬真，咁就主要都係呢幾個。咁就飛馬嚟講，就呢今年似乎佢哋已經放棄咗聯賽㗎啦，就係睇呢場波已經好肯定，因為摩維治冇出、麥基冇出呢啲正選往時正選嘅球員都唔落場嘅話咧，似乎佢哋放眼咧都係放眼於嚟緊嘅杯賽啊，或者係可能爭取即係其他球員多啲嘅上陣啊、維羅連鋪路啊等等，咁就睇睇點睇啦。咁就因為我諗主要問題就係呢隊波嘅板凳深度真係唔夠深，同埋咧始終兩個龍門都係比較曳嘅，咁啊今日五日海入邊亦都係麻麻地，尤其上半場可能受到即係啱啱就喺傑志球迷嗰一邊，咁啊可能都受到一定程度嘅影響嘅，因為呢個球員之前喺大中即係呢幾年前啦，咁就佢嘅表現真係認真曳，心理質素就唔係幾好啊呢、這個球員，咁就呢場波就2-1啊，大致上就咁樣嘅。好，咁至於另外一場咧，就係響香港仔運動場舉行黃室南區對東方沙龍。嗱呢場波嚟講咧，首先講黃室南區咧，啱啱嗰個嘅轉會窗裏面咧，都加入咗唔少球員。首先就張春輝，咁就由南華咧就加盟嘅，正式加盟噶啦。咁就另外咧就中場嘅迪亞斯，咁就佢之前響泰國踢越組嘅，咁然後咧就翻翻嚟香港，咁咧就呢兩個球員，另外就夏志明，咁就喺神曦咧就加盟黃室南區。嗱，總體其實呢幾個球員對黃室南區係好有幫助。首先龍門張春輝啦，佢嘅實力其實係相當之唔錯嘅，咁啊但係呢幾年嘅際遇真係好曳，咁尤其是佢上山打南華，本來今年諗住打正選嘅，因為諗住葉鴻輝咧係會喺中國踢波，咁但係後屘就因為中國足總有一啲喺外援方面嘅或者內援裏面一啲嘅規定啦，結果就令到葉鴻輝咧就唔能夠喺中國踢波，咁啊結果張春輝咧就依然都要坐後備，咁啊去到季中啦，咁啊決定咧，因為南華龍門都有幾個，咁就張春輝又決定咧係加入南區，咁就另外啦，迪亞斯喺佢哋嘅我都之前如果傑志嘅比賽，如果大家有留意呢個球員咧，係相當之走動嘅範圍相當大，可攻可守，即係你話去喺傑志踢個中堅、踢個防中、踢個攻擊中場都得嘅呢個球員嚇，活動範圍好大，屬於一個 box to box 嘅球員嚟㗎。咁啊呢個球員亦都係非常之好用，攔截力亦都好強，但亦都有一定中場組織嘅能力，所以呢個球員全能中場嚟嘅。好好用嘅呢、這個球員其實啊，咁啊，至於就係夏志明就速度好快嘅呢、這個球員嚇、啊，有子彈之稱，咁但係技術就比較粗糙，近呢幾年就上陣機會就反而少嘅，可能係因為佢讀書嘅問題啦。咁但係呢個球員如果真係俾多啲機會佢踢咧，我覺得就應該會有唔錯嘅表現嘅。咁就南區啊，有咁樣嘅變動啦。其實東方沙林都有啲變動嘅。咁啊，佢哋來自咗一個澳洲嘅中鋒亞利士打，叫柱等型嘅中鋒。咁就咁睇就身材唔係太高大嘅啫。咁就但係都好紮實。咁就另外就梁子成啦，咁就要用轉會費喎。就大約都接近30萬，十幾萬，我唔記得幾多錢啦。即係斷十萬計嘅，咁咧就由橫濱 FC 就加盟呢個東方沙龍，咁就梁子成嘅加盟當然就再補充翻東方沙龍嘅 即係攻擊線啦，是左邊啦嚇。咁就你話麥亞麗士打就好緊要嘅，因為呢個球員咧始終都係令到東方沙林多犯波打。咁啊，同埋基奧雲尼始終都有句，佢始終都係要上腳。咁啊，多一個咧比較衝刺力強嘅高大中鋒咧，就始終喺香港嚟講就係需要嘅呢啲球員嚇。咁就呢場波嚟講就首先南區本身香港仔運動場嘅場地我都講過好多次㗎啦。咁啊，呢個場區就一就窄啦，二就凹凸不平啦，三就即係個草地啊，真係認真麻麻地。咁嗰場波再加上咧，其後就落咗雨啊，所以其實都影響咗雙方喺地波上面嘅推進，尤其是東方沙林所受影響係相當大嘅。咁你好明顯見到伊達咧，呢場波係完全係冇嘢睇嘅，因為咧伊達喺呢啲場地嚟講咧，基本上就冇乜作用。咁所以咧，其實都好快嘅。咁伊達咧喺半場就已經被換出啦，由麥亞利士打住入替，咁就另外梁志俊亦都係表現都係麻麻地嘅。其實始終都係呢啲場地嚟講咧，打得太短同埋打得太過多 one two 咧，就冇乜意義嘅。因為個波咧好明顯有時係絕住啊，或者嗰日直情落又落雨咧，就直情係跣嘅。咁就所以咧，對於東方沙林係好不利。咁啊，呢場波嚟講有五個入球，黃色藍區最終贏3-2。卡里爾第一個十二碼咧，其實就真係場地都有啲關係嘅，因為個波斬埋去啦。咁入到禁區咧就彈咗地，咁啊散到咧梁志俊隻手啊。咁啊，梁志俊就即係犯手球啊，十二碼卡里爾射入。呢個波就有啲不幸啦嚇，應該咁講。咁就冇計㗎啦，真係受真係個場地嘅問題。咁就其後呢，咁就係呢、這個中漢池，咁樣就再射入，咁呢個波就熱中浪就喺中間就俾得好靚。呢、這個波就啱啱呢就係俾個直線，咁就喺右手邊，咁因為呢啲球員呢唔知點解嘅東方嘅球員呢就全部呢就側晒喺呢就右手邊。即係啲防守右手邊就變咗咧，即係佢防守左手邊咧就空溜溜嘅，咁咧就呢個中漢池咧就響呢、這個右路啊，咁咧就直入呢個禁區單刀咧就勁射就掛網啊，勁射掛網，咁啊呢個波咧就即係冇辦法㗎啦啊，咁但係中漢池處理得相當之冷靜，都處理得相當好，咁所以臨完半場咧就2-0，咁但係呢場波其實咧因為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咁就因為李漢浩同埋阿基頓嘅相撞，即係個頭部相撞咧，都要治理相當耐嘅時間，咁就冇辦法㗎啦，龍門受傷就一定要去處理，咁但係因為東方沙龍如果換龍門係好麻煩嘅，因為就佢哋嘅龍門係一個外援龍門，咁啊如果外援龍門咧就要牽涉到咧佢哋嘅前邊，因為外援名額嘅關係咧就要換多一個外援走嘅，咁就所以咧就即係免得過咧。東方沙林都盡量希望龍門就打得嘅，咁就所以就搞咗好耐。咁啊，另外下半場咧，亦都係有咧，係另外一個球員，亦都係咧係張春輝，應該係張春輝又係個頭咧，又係有事啊！真係又係搞咗好耐好耐。咁就所以場波夾夾埋埋咧，上半場就補咗8分鐘，下半場再補至近啊，成6-7分鐘之後補咗10幾分鐘嘅，加加埋埋個補時，咁但係都冇辦法㗎啦，係一定要補。咁咧就下半場嚟講啦，咁就呢個李海強咧就追翻咧係2-1嘅，咁咧就個波咧就係麥亞利士打就接應個梁志榮左邊嘅斬中，咁就頭槌一頂咧，二傳俾李海強咧，左腳一射咧就好靚嘅，呢個波射得嚇，個組織好簡單，但係都好清脆。咁啊，但係其後咧，亦都係有雙方嘅罰球咧，例如都係李海強嘅罰球咧，就俾張春輝咧就救翻出嚟，另外就葉仲朗嘅罰球就中微，嗰、那個波就射得好勁嘅40幾碼嘅呢個波嚇，葉仲朗嗱呢場波葉仲朗打得好好啊呢場波嚇，即係喺個中場線嗰度咧，即係俾一腳波俾得好靚啦，另外亦都有一個其後啊，亦都係咧係有一個 應該係有一個入球嘅熱中浪，係啦，喺臨尾嘅時間，咁咧就嗰、那個波嚟講咧就係、是、呢、這個迪亞斯咧一比比過去熱中浪，呢波就喺右手邊嘅，咁啊一比比埋去熱中浪咧就係、是、左邊就射入，咁咧就呢個波就係一個反擊嚟嘅啊，咁就最後咧臨尾咧基頓雖然就頂翻入三比二，咁但係最終都係搞唔掂。咁啊，整場波嚟講就好簡單，有東方沙龍係受制於個場地。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南區，自從有幾個新嘅外援或者係新嘅球員加盟咗之後咧，尤其是迪亞斯嘅加盟係好緊要啊！呢、這個球員係中場會幫到呢隊波好多。咁啊，其實咧而家就咁睇南區成個 line up 嚟講咧，都應該可以嘗試下杯賽度咧偷下雞啊！即係尤其是講話即係例如你講話個即係白榮澤，因為呢個白榮澤亦都係東方三龍借咗去南區，但係今場因為借用條例咧，咁就唔能夠上陣。咁就所以其實你總體四線嚟講，三線嚟講咧，南區又是中前場係幾實正嘅，卡里爾迪基圖喺前面咧，咁就另外就中間有迪亞斯、熱仲朗啦、周家華啦、羅志坤，就如果係白榮澤出翻就可以打上一格啦，咁就甚至你話陳卓光呢個大力水手亦都係要睇住啦，咁後防域陀魯賓一對中堅啦，亦都係都頗為實正，咁所以加埋龍門張春輝石條骨咧係唔錯嘅呢隊波下，咁所以就嚟緊即係南區嘅比賽咧，係要對住啲強隊咧都唔可以忽視呢隊波下，咁就呢場波就講到呢度啦，咁就最後就再講講就南華。咁就個亞冠杯嘅呢個路途咧，就宣告咧係結束啦。咁就因為咧，啱啱禮拜日嗰場對住春武里嗰場嘅亞冠杯嘅外圍賽咧，咁就結果最後咧都係輸3-0，咁咧就被淘汰。咁啊淘汰之後咧，佢就會翻返去亞協嘅比賽咧，咁就去上陣。咁就呢個都預計到啦，因為上一場佢哋響對住呢個但賓尼嘅時候咧，即係新加坡但賓尼嘅時候咧，佢哋都係要靠加時先至再加埋咧，就係、射埋呢個咧係加時之後咧，先至係俾巴維斯就射入。咁就呢場波嚟講，就首先就呢個右邊嘅球員因為就受傷啊，咁所以就李志豪要打右閘出個高勁進。咁就我都講過㗎啦，呢個高傑俊就喺中間其實就麻麻地嘅，咁結果當中都有啲嘅入球呢，同埋高傑俊呢係嘅即係防守錯誤都有一啲嘅關係，咁就冇辦法啦，咁就大南華都 expect 㗎啦，呢場波就預咗呢都係會輸嘅機會呢都係好大，咁返返嚟亞協咁就希望南華就有好嘅表現啦，因為以佢哋今年嘅人腳嚟講，就似乎比響即係北基年代嗰個人腳咧好啲嘅，即係起碼外援質素，巴維斯同阿卡古達嚟講咧就比較實際啲啦，叫做嚇咁就所以呢場波就南華輸波嚇，咁就大致上啦，今日師兄本土筆記就去到呢度。咁我哋下个礼拜嘅时间咧，再同大家见面咯噃，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